尼赛亚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之中最古老时是指受膏者。原来犹太文化由摩西时代起，凡大祭司、君王、先知被安立时，都会在他们额头上高上橄榄油的仪式，表明是上帝派来的。到后来时代改变，尼赛亚意义才成为救世主。 云海阿祖，摩星岭四号。 Case 七，众多救世主。 刚才两位的吓、啊，即麦西亚。啊、即究竟边个是真的呢？我啊当然是觉得仲是耶稣啦。 我想讲呢，头先唔话我一间即呢一 part 呢，我会讲一个自称墨西亚人呢害死咗当时嘅教宗嘅。但呢我想扔一个 case 俾大家听，因为我惊我唔记得啊。其实呢喺公元大概四百几年嘅时候呢，喺地中海一个嘅小岛仔呢叫 Crete 啦，咁而家系隶属于希腊嘅控制嘅。咁因为当年嘅时期有好多嘅犹太嘅族群喺嗰度生活嘅。咁呢就有一个呢，嗱你记住呀，嗰个就好肯定喺后来呢都俾犹太人都认为係一个假先知嚟㗎啦。佢最初呢突然间就係话，喂我收到，你知好轻收到上帝嘅 call 㗎啦。不过 call 当然唔系嗰个 call 啦，係召唤啦 ,ok。咁突然间呢嗰个人呢就话自己系咩呢，唔系话自己系墨西亚。佢呢个就仲大胆。佢话我系摩西第二。 佢细佬啊， 摩西第二，真系佢够胆认第二，冇人够胆认第一。 咁得意？ 系啊， 旧约年代嘅嘢嚟噶嘛。 系啊，佢话 Moses 啊， 系啊，佢摩西再临啦。嗱，我而家用翻呢个身体，而家我摩西第二再嚟啦。咁即系就要统领住嗰班人咧，亦都系用嗰样嘢吓，就话我会带领你哋咧，由呢个地中海呢个岛仔咧，回到耶路撒冷。 即系点啊？即系以前旧约年代嗰个摩西咧，阿 Moses 就带领呢一个埃及人咧，就逃出呢一个嘅险恶嘅地啊，又走过红海又成。佢今日就要饰演呢一幕。不过咧就走翻入耶路撒冷， 系，但系你讲中一半啦， 系， 嗱旧嘅摩西咧，啊唔系应该咁讲嘅， 真嘅摩西， 真嘅摩西咧， 正版啊， 就用一个神迹吓，就将个红海分开，就过咗去西奈嗰边啦， 有敲下石头就有面包入啊， 水， 马纳盆水， 系啦。咁但係呢个摩西第二就话咩呢，佢话我呢我会再一次显现当年摩西嘅神迹。咁呢犹太人话点点点点 分死海啊， 你中啦。唔系死海啊，唔系死海啊。佢话佢喺个岛边呢佢分开地中海。 是讲紧佢头上边嗰个地中海啊？ 但系我觉得呢幕好精彩。如果地中海可以分开两边咧，哇！呢一幕咧简直劲过2012。佢话咧，我会带领大家咧分开呢个地中海，直去到嗰个巴勒斯坦。好犀利系咪先？ 哇！ 但系咧好笑喎、哦，当地嗰、那个当年嗰个岛上面所有犹太人咧， 系咪导游嚟嘅？其实 佢话佢哋信啊。 吓、 啊！信啊，我信啊，我要翻耶路撒冷啊！咁样点咧？仲要咧？当时咧，佢就好多佢嘅信徒咧，就卖晒所有资产，就捐晒所有嘢，攞晒所有嘢出嚟，咁咪谂住攞住个轻便装就回国啦嘛？系咪？好啦，咁咧当时咧呢、這个真嘅记录嚟噶，有 report 噶，咁呢个摩西第二就企喺嗰个悬崖边，佢企后少少嘅，佢又叫嗰一扎嘅信进就企喺悬崖边。大家话你哋要有信心，即系好似我哋嗰啲睇而家香港好多嗰啲课程咧， 系 嗰啲犹太人话啊信心， 五句，啊唔系，对唔住，十句， 咩十句啊？ 考试啊，有位嗰啲咧， 你要信心。咁咧，佢哋话咩咧？佢话嗱，我哋叫你跳落去， 系 就跳落去。 喂， 嗱，佢你跳落去啩，我会令到个地中海分开噶啦。咁咧，但系个结局系咩咧？佢结局系咧，佢话跳啦，所有犹太人就全部跳啊跳跳啊， 真系跳啊 跳啊！但系咧，佢冇跳啦，当然。之后咧，佢就攞晒嗰啲人留低所有嘅珠宝首饰咧，就走咗路啦。 哦，叫人留低啲珠宝首饰先。 系啊，之后就消失咗啦呢个人。但系咧最 贼仔 呢个老千嚟噶，呢个 摩西第二啊嘛， 呢个系边个嚟噶？之前无线做嗰套咩？嗰个叫咩？富贵门嚟噶， 罗家良 系啊，喂几犀利啊！自此之后消失咗啦， 系 咁，但系最吊诡嘅系咩咧？因为唔系， 但系真系全嗰、那个位数有几多人啊？ 估，因为佢哋冇一个实数，可能都有几千人 吓， 系啊， 咁壮观， 系啊，咁壮观。但系跳咗落去之后咧，一个最吊诡嘅地方系咩咧？咁有啲人即时浸死啦，因为你嘅地中海冇分开啊嘛， 当然啦。 我心谂你分开都达到地死噶 咯，系咯，咪就系啦。 佢冇分开就一路好多人浸死啦，但原来有好多人咧。就因为又识游水， 系 冇浸死到，又俾附近啲渔船救咗上嚟。 系 而咧喺记录上咧，就话呢班被救嘅呢班犹太人咧，自此咧就改信咗天主教。 终于都知道边个系真嘅墨西亚啦，起码真嘅墨西亚咧，佢唔会叫人跳海。 唔系啊，同埋咧， 亦都冇地中海， 你都冇理由，你真系冇理由谂住可以分开地中海嘅。 得意喎， 分开死海都得啊，细啊嘛，地中海都冇可能。 因为咧，而家有好多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咩海咩海嗰啲咧，因为嗱，真正嗰个旧约年代嗰个梅瑟咧，就系即系圣经记载啦， 即系摩西啦， 啊，即系呢个 Moses 咧，佢分开红海啊嘛。咁依家咧就有好多嘅地理学家或者一啲嘅专家就话，哦，其实分开红海咧嗰个嘅技术程度真系唔系好难噶咋，因为浅啊嘛，同埋其实唔系好大噶咋个地方咁样。 或者系话有极风吹嗰阵时会啦， 系系啦， 甚至有人话嗰个红海系译错啦，其实系芦苇海啦， 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地方。 即系行喺个芦苇度咪冇事咯，吓咁唔紧要，都当系神迹。 系， 但系你会唔会信到你 地 你跳你叫你跳海嚟跳？跳咧嗬，即系你摩西年代都系分咗先行啦，有冇理由你跳咗落去先分噶嘛？ 都系啊， 几蠢啊！ 咪同埋即系摩西嗰时系好型噶嘛，即系我哋睇电影啦，唔知道实质系点啦。即系摩西系打开只手一路，好似真系喺度撑住个海噶嘛。 唔系啦，我哋不如第时做个实验啦，揾一个疑似摩西嘅 摩西第三， 我谂下先有边个似咧？我哋认识人。啊！我心未扮都好， 心未都似噶， 即系扮第摩西。 唔系，我觉得而家阿陈强或者阿布个感觉都几 阿布似， 系阿布似个样， 够令人信服。 阿布似啊， 咁咧阿布当系阿布啦，扮摩西第三，企喺维多利亚港嗰个海边，我要分开维国。 阿布啲广东话都似以色列文嘅，分分钟 咁睇啲人跳唔跳落去，定系掉咗个两海先， 拱咗佢落去先系嘛？ 真系唔知。不过咧，讲起阿布，你真系好嘢喎，中喎。因为咧，我头先讲咧，为一个害死咗一个教宗嘅人咧， 就叫阿布， 佢个名叫咩咧？叫做阿布拉维亚。阿布拉维亚 ，OK。 呢个原来魔鬼嘅化身嚟，就系喺903入边。 唔系嗱，阿布拉维亚咧，佢咧就系西班牙裔嘅犹太人嚟嘅。 系唔怪得即系佢系金晒发噶啦。 系啦，咁听闻咧就出现喺咧就系喺首先系西班牙嘅巴塞隆拿。 系 喺1271年，即系13世纪嗰阵时。 系 咁当时咧，其实你知道成个欧洲啲犹太民族就唔同地区噶啦，总之咁佢就突然间有一日咧就话咧声称啦吓。收到一个有意象嘅召唤， 即系梦境嘅。 佢冇话梦境，佢系证实，即系现实里面见到嘅。 OK， 佢话咧，当时咧就见到咧，上帝同佢讲话：，喂，你咧就跟随我，你要学多啲唔同嘅犹太嘅文化，你要由西班牙开始，围绕地中海唔同嘅犹太人地区咧，你去学多啲嘢。 上帝叫的， 上帝叫嘅。咁佢就话好，咁我咧就一路要去学。 咦，呢、okay? 个 make sense 啲喎。 系，因为其实好合理，即系你去学嘢，唔同嘅犹太地区，咁一路去见识多啲。咁我觉得唔系。 同耶稣嗰33年可能都系相似嘅，分分钟。 甚至佢话你去完地中海之后，你再翻耶路撒冷，去睇翻啲圣地，感受一下，亦都好 make sense。去到呢度呢个阿布都冇问题， 系 呢个都正常。 呢个阿布都算系正常。 系啦，咁去到咧嗱，佢1271年收到第一个上帝嘅信息，叫佢环绕地中海同埋中东去行啦，行咗9年，去到1280年，行咗9年之后啦，1280年。佢话咧收到 the second call， 系第二次嘅召叫， 上帝再 call 佢啦。佢呢次咧就静静鸡就话：，喂，你要咧嗱，你一间咧就会去边度，你要做啲咁嘅嘢，咩？讲完啦， 系 我话好，上帝 冇问题， 我去 愿照你嘅话， 冇错。咁去边咧？咁当时可能坐马车啦，或者坐船啦，就去咗罗马。 诶、 哎，系啦，就敲门啦，因为咧佢已经学咗好多犹太嘅文化啦嘛，佢亦都俾佢哋教廷啲人知道啊，我系嚟自边度嘅，我系出身边度嘅，名喺边度嘅。咁当时咧呢、這个嘅教宗咧就叫Nicholas， 系 吓 Nicholas 三世啊，如果冇记错应该系睇下先啦，应该 Nicholas 三世。咁咧佢咧就知道有个人嚟，而咧嗰、那个呢、這个阿布咧就一敲门话，诶、欸，我想同你开个会见下面咁样，冇讲任何嘢嘅。咁、那个教宗话：咦，好啊！你既然系一个犹太人拉比，咁我不如同你倾下一啲嘅meeting 啦，咁样。咁可能个样真系似阿布咧，可能纯朴咧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于是乎咧，咁啊， 咦，你有言外之音噶、啊？ 我冇啊，冇啊。咁阿布咧就入咗去嗰、那个，我唔知道梵蒂冈边个会议室咧，我唔知啦。咁入咗去咧，就同呢个 Nicholas 三世咧就开始倾偈啦。咁咧倾下咧。就开始言真真啦，阿布啊，佢阿布点讲？ 言真真， 阿布言真真，阿布咧就同阿教宗讲，其实咧今次我嚟咧就好唐突嘅，教宗先生 系， 因为我收到上帝嘅第second call，佢就叫我嚟揾你嘅。点解咧？佢因为咧，佢要同我讲，佢话你哋天主教咧就错晒嘅。而家咧我就话俾你听，你作为教宗咧，唔该你而家喺我面前当下即刻。由天主教改信翻犹太教，如果唔系上帝整死你噶啦，会。 如果唔系就同我车刻 delete。 唔系啊，即系话上帝会整死你噶啦。哇！当时嗰个 Nicholas 三世就话：你个卡佬嘢，你竟然入嚟同我开会，系叫我去改信翻犹太教。 系。 好啦，之后咧佢就诅咒佢：你冇得好死嘅你，即系诅咒阿布啊。 系。 你冇得好死嘅我。 用呢个上帝嘅权力咁嚟诅咒佢。 系你啊！如果咁样叫我咁做啊，你一定啊系要掉落去火海度焚烧啊咁样。咁你知啦，嗰阵时你知道好多嘅啲宗教嘅事宜都好复杂噶嘛。 即系呢啲嘅诅咒系一种最恶毒嘅， 系啦， 即系一种嘅咒语、啊， 或者系佢可能已经想捉佢噶啦嘛。佢於是乎咧，咁佢阿波見到唔成功就走咗啦。但係佢依然喺羅馬嘅。好啦，吊鬼嘅事發生。 係 三日後，呢、這個 Nicholas 三世真係暴斃死咗喺梵蒂岡嗰個房間裏邊咯。 嚇、啊！暴斃嘅意思係 死咗。 死 嗱，個問題係咁，記錄上咧就係、是、三日後咧，呢、這個教宗咧係患咗一個不治之疫症。係 疫症， 疫症，但係得佢死啫。梵蒂岡其他職員冇死。 啊哈！點樣染咧？如果係疫症， 係咯。所以有一啲阴谋论嘅，就怀疑佢嗰日 meeting 嘅时候咧，见佢火滚闹佢诅咒佢咧，就放咗啲可能一啲毒药或者一啲可能有疫症嘅失拿等等嘅嘢，谋杀咗呢个教宗。但系咁， 系 三日后死咗之后咧，当然呢个停嗰啲停警啊等等所有嘢咧，就去罗马捉翻呢个人呢、這个阿布。就逮捕咗佢，困咗喺梵蒂冈个监狱里边，就可能话我哋怀疑你杀咗我哋教宗。但系个问题系欠缺证据，咁而佢就话啦，唔系，系上帝要惩罚佢， 即系想当年咧就冇好似天使与魔鬼嗰、那个那个 cam， 即系嗰个闭路电视影住究竟个身喺度做乜嘢？ 咦，系喂、啊，真系冇闭路电视，点知佢做咗啲咩啊？我吉你一针都得噶，系咪先？ 哇！即系今次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套电影就系因为有个闭路电视，所以知道发生咩事。 系、啊。系、啊，喂，啊、真系、啊，咁后来当然咧，佢即系捉咗佢，冇办法，即系入佢嘴 啊，系啦， 即系但系佢就觉得话俾佢听，喂，呢、這个系好明显上帝嘅嘢嚟嘅， 系杰作， 冇错啦，嗱，我三日前叫佢噶，嗱，佢唔肯改信翻犹太教啊，于是乎上帝要整死佢， 系， 甚至佢可能仲衰啲讲，佢唔会复活噶， 啊。啊 咁於是乎咧，最拉尾就逼於無奈放翻佢， 系 佢就周圍去歐洲嘅地方咧，繼續佢自己嘅宣講，就係話佢自己係尼賽亞啦嚇、啊，要所有嘅人咧去改信翻呢個猶太教啦，等等等等。但係好可惜，到後期咧，佢都係即係唔成功㗎，即係一路以嚟咧，一路去嘅時候咧，就去到因為好多舊嘅猶太嗰啲地區咧，都覺得喂，你話你係尼賽亞，嚇、即係又聽到好多傳說嘅話，你又要教宗轉信宗教 猶太教啊。 甚至话好似你杀人、啊，我又觉得好似会唔会如果系个尼赛亚，会唔会杀人呢？ 会唔会用呢啲嘅手段？ 系啦，所以咧呢、這个情况咧，咁可能最屘亦都慢慢消失咗嘅。 咁亦都好好彩，不過喺梵蒂岡裏面，但喺佢呢個教士咁寫呢本document出嚟話咧，呢個人咧其實喺梵蒂岡記錄裏面係有講，即係有記錄到佢哋會議嗰次嘅記錄 嘅 喎。 哦，即係呢一個嘅阿布同教士傾偈嘅時候記錄， 亦都記錄咗佢真係 之後死。記錄咧嗱，即係如果有記錄嘅話，即係有第三者先會記錄。 唔係啊，即係記錄緊佢哋即係見面過啊。 哦，即係冇內容嘅， 冇內容嘅，即係呢個人嚟過係啦， 幾點嚟過？ 嚟過，仲要咧後來教宗好嬲，就話佢要佢改信，後來生個女教宗死咗。咁你知啦，你哋教宗有個好奇怪規定噶嘛，教宗死咗唔使驗屍噶嘛。 唉，教宗死咗唔使驗屍噶。 喂，真係邊個殺咗佢都得噶咯？ 都唔係，今次醫院都即係唔係睇下咧，即係人道立場啊嘛，佢哋話全屍啊嘛，最緊要。 咁全屍，我真係好似嗰套戲咁，我毒死你，我點知啊？ 咁就要銀針。 好似而家個 Benedict 身邊咁多人，如果想害佢，咁佢點知啊？ 咁啊，蒙天主嘅左右啦。 咪所以咪咯，嗱，如果死嘅話咧，真係抵死啦。但我想問到呢樣嘢咧，去到而家咧，你覺唔覺得？嗱，如果啊，我俾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啊， 好， 如果耶穌當年未出現先，你係當年嘅猶太人啊，會唔會有一個印象係覺得原來尼賽亞咧可以係女人呢？我想問。 哦，我諗啊，絕對即係如果我係當年嘅以色列人啊，咁啊絕對唔會啦。 點解呢？ 因為實在呢，以前嗰個嘅年代呢，即係無論係全世界任何一個嘅邦國呢，男女嗰個嘅即係歧視情況係太犀利。即係我哋如果我係當個即係當時年代嘅以色列人呢，你睇下連司祭都冇女士㗎。所以你仲話俾我聽，救世主拯救我哋嗰位係女人，咁萬即係萬萬個不能嗰陣時。 而家得唔得呢？ 而家梗係得啦。 而家得係嘛？ 而家得。 即係救世主係可以係女人係嘛？ 而家得。 嗱，但係最奇怪嘅咩呢？我開頭以為呢，猶太人嘅族群裏面呢，對女人嗰個地位係比較貶低嘅。 係。 甚至如果你再睇返多啲即係舊約裏面猶太人嘅傳說或者預言呢，都唔會覺得嗰個尼賽亞係女人嘅，因為一定係大衛支派後來一定係嗰個係男人。 係啦， 一定係男人。 係。 咁好啦，但係呢原来喺记录上面呢啊好嘢喎，喺1500年呢 唔係有一位女㗎嘛。 唔係有一位女士呢睇、个名点读先啊，叫做 Elise, 佢本身係西班牙裔嘅犹太人。 OK。 咁、呢佢当时你知道呢，当年嘅西班牙同埋欧洲呢已经係好多宗教审裁处嗰啲地方，即係黑暗时期啊，宗教嘅黑暗时期。咁呢個猶太個女子呢，當然呢你知道嗰陣時好多社區呢就係秘密地進行猶太教嘅活動㗎啫。佢表面上唔可以咁講㗎，因為會俾人捉㗎，即係猶太法庭或者宗教法庭會拉㗎。咁當時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呢個女士呢、這個 Elise 呢就話我呢發咗個夢。但佢話明呢個係夢嚟㗎。我發夢呢見到我阿媽。 喔關咩事呢？ 死咗個阿媽返嚟喺個夢裏面。甚至呢之後呢就帶我呢參觀天堂。 啊、 參觀完天堂之後呢就話嘩我仲喺天堂度見到以利亞。 嘿。 嗱，以利亞我唔多提啦、因為通常一牽涉到預言啊、末日啊嗰啲，有好多以利亞嘅嘢嘅。咁啊，以利亞，咁之後仲話咧，嗱，你而家咧翻去醒之後咧，你要話俾人聽，而家就係尼賽亞年代嚟啦咁樣。咁一醒，我就同嗰啲猶太教啲區域就講，係啊係啊係啊，喂，我夢咗啲咁嘅嘢，喂，會唔會咧？其實最後尾咧，即係而家真係一個尼賽亞嘅年代開始咧咁樣。咁之後呢就再次有唔同嘅人發夢喎，即係都係佢呀，即係唔同嘅時期發夢喎，就夢到多啲就可能上帝同佢傾偈呀，話俾佢聽其實喂你可能就係我想即係捧出嚟嘅尼賽亞喎咁樣。咁講下講下呢嗰個社區呢就越嚟越多人相信咩呢，佢話喂呢、這個有機會係一個女人身體嘅尼賽亞。咁嗱，当时呢班西班牙嘅犹太人咧，佢唔觉得系有问题，佢觉得系 完全即系相信， 相信咁、就开始慢慢捧红佢，亦都系跟从佢嘅祈祷啊、食饭啊、念经啊等等所有嘢。 几岁啊嗰、那个？ 佢记录上好似冇讲几多岁，系咯，咁你当佢廿零卅岁啦。 系， 不过咧喺记录上面咁讲。是1500年开始呢个嘅事件，但系短短。只是发生了一年 嘅女尼赛亚事件就全盘消失啦。 咁短时间， 系啦，咁短，点解 去到咁远、啊？但系 系点解咁短呢？就原来当时咧有啲艳仔， 系嗰年代都有啦。 系啦，暗哑底咧就参加呢个女子嘅尼赛亚嘅活动， 系 就静静低咧就去报 名。呢啲犹大嘅后裔。 你讲噶吓，因为佢静静鸡报俾天主教听， 系哦， 真系犹大噶。 你讲噶，真系二五仔嘅后裔嚟嘅。 咁啊，报俾天主教听， 系 天主教，因为嗰阵时系宗教审裁处嘛，你西班牙好严重啦， 系 就捉晒呢班人，包括呢个女所谓嘅女墨西亚， 系 就 呢啲叫异端噶咯， 判佢一条咩罪咧？ 系 判佢一条罪就话你哋奉行紧犹太教罪。 吓， 系啊，嗱，呢个莫须有罪嚟噶，因为原来当时咧嗰个宗教审裁处咧就话，如果你相信犹太教嘅话咧，即系你唔相信耶稣系墨西亚，仲要系你呢个女人自称系墨西亚，更加系大不敬。 系 之后天主教嘅 综合法庭啦， 我咁讲啦，我唔想吓一足都打晒一船人啦，西班牙嘅天主教就判住呢班人全部死刑。 嗯， 但系咧最吊诡嘅咩咧？喺西班牙另一条村咧，同一个时期有另一个女人。 系 呢、這个女人咧个名系点读先啊？呢、這个女人咧就叫做 西班牙女人。 你讲到去西班牙雪糕咁、啊， 叫做， 哎呀，好难读啊啦，叫做 Donna。Juana Arregrazi， 好明咗啦。 佢喺塞尔维亚出世嘅。 OK， 咁咧佢之后咧就佢移民咗去墨西哥， 系， 因为你知嗰阵时墨西哥系西班牙嘅殖民地啦吓。 哦、okay ， 移民咗墨西哥， 系， 之后咧就同样地咧就开始咧就去静整鸡咧就系重整，同埋去鼓励啲人咧秘密地瞒天主教地咧就去进行基督呢、這个犹太教嘅仪式， 系 之后仲要咧就不断咧同人讲话，其实咧我咧就系嚟拯救犹太教文化嘅一个女先知，咁、啲人就开始觉得佢就系一个墨西亚，咁就佢谂住远啊嘛，你嗱我你西班牙杀咗个人啫，杀咗啲族群啫， 我都系墨西哥， 我墨西哥 北美地区， 冇错啦。但系结局系咁嘅，又出现艳仔，之后咧就喺墨西哥嘅艳仔咧，亦都通知呢位梵蒂冈教廷，于是乎咧就派队军队咧就完全将呢班人去捉晒，佢啊死得仲惨， 甚至 系绑喺个柱度烧死之后，逐忽逐忽又切落嚟，咁样死嘅。咁我想心谂，喂，你哋梵蒂冈嗰个教廷咧，对于自称墨西亚嘅人咧， 系。 都几毒㗎喎、啊。 咁当年呢啲咁嘅惩罚呢，你知即唔同年代有唔同嘅惩罚，真係好难去用而家嗰把尺嚟度以前嘅嘢㗎喎。 吓、啊、 好难。 如果而家有人喺梵蒂冈门口话我系尼赛亚， 系 你会唔会捉我㗎？ 唔会，净系话佢黐线嘅呢个系。 喂，不如咁啦，我约你，我约你有一日呢去梵蒂冈。阿Benedict出嚟嗰阵时候，我大声话啊，唔系事啊，咁佢会唔会同我见下面呢？ 都可能都会 系咪？ 跟住可能会特别祝福添， 系咪啊？ 系， 即系你富贵，你富贵附身系嘛？ 天父嘅爱系伟大，我哋要爱我哋身边所有嘅人，冇病嘅人就唔需要医生啊嘛。 即系啊，不如咁啦，即系咧，你要讲好多疑似嘅墨西亚咧，其实仲有好多嘅。不过咧，喺过去嗰几个星期咧，我哋讲咗好多圣经话题啦， 宗教嘅问题啦， 天主教问题啦，吓，一啲经卷嘅问题啦。咁下两个礼拜呢 新一年㗎喇喎。 冇错啦。 我哋出年见㗎喇喎。 冇错啦。就会做返我好多年嚟都经常做嘅嘢，就係數一啲我哋过去嗰一年我认为好特别嘅灵异新聞。 哦、啊，喺过去嘅一年，零九年当中， 冇错啦。其实我叫灵异新闻啦吓， 系、 咁希望咧下个礼拜同埋再下个礼拜咧，我数晒十个我认为最特别嘅地方嘅一啲奇怪新闻或者事件，去话俾大家听。 咁喺呢度咧，我同云海咧就再次祝大家有一个美好最后零九年嘅呢几日，过得开开心愉快啦。 呢、這个 Happy New Year。 OK， 下年再见。 早期政治部嘅位置并非系摩星岭。位置一直都是秘密，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，政治部就征用原本是军人俱乐部的白屋用作扣留和敲门的场地，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，白屋才交还政府管理。云海阿祖